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求遍神仙所谓何，姻缘之路多坎坷，虚无大师从天降，明灯指路我有责。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这个人呢，有时候遇上不顺心的事儿啊，总愿意向上天祈祷，以求得一个心理的安慰。今儿咱们这个故事里要说的这位，他就是这么干的。只是啊，他后来遇到事儿啊，有一点儿超出想象了。 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我给您烧香了，您老人家给我解解惑，为什么每次我相亲都是无功而返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呀，您无论如何都得抽空关照一下我的姻缘问题呀。普度众生的济公师父啊，您显显灵，让我赶紧找到生命中的春天吧。阿弥陀佛。 哟， 哎哎， 这位施主，我挨这儿等您半天，看您半宿，看您半生缘了，看您半天了，您， 可真是虔诚啊！ 这位您怎么称呼啊？说话这样， 他们都叫我虚空大师。 哦，大师呢？您是出家人呢？那怎么没您怎么没剃度啊？您怎么有头发呢？ 这个我呀， 啊， 他这个你呀，有所呀，这个不清啊，知不出。 你要说什么呀？ 我主要是得我师父真传， 嗯， 贪老人家，您听我这词儿用的，贪老人家， 你把他给贪了， 哎。我把贪了像话吗？这是尊敬 啊！ 贪老人家就不是特别的注重这些外在的形式，知道吧？ 哦， 哎， 那您的师父是哪位呢？你吓我一跳。 说来也巧，就是刚刚您求过的那位啊。 您这意思我看啊，您鞋儿破，帽儿破，身上袈裟破，您应该是 如来佛祖的徒弟。 施主，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就不要拜佛了。 不是，那我是，您是谁呀？ 我 您是不是 铁儿婆？ 说错了， 毛儿婆， 济公师傅的 身上的袈裟婆。 您是虚 空， 虚空大师。 你虚空 虚不虚什么大师？ 虚空师，这不能说的。 虚什么师？ 空， 虚空大师。 哎， 错了，您给济公师傅带个话，让他帮帮我怎么样？ 哎，我就是为这来的 啊 啊！师傅看你这么诚心。就是诚心，不是诚心啊！ 我怎么那么诚心呢？ 哎，就特别的有诚意。 对， 特下我，特命我啊，下来解救于你在水火囚龙双棒之间。 哎呦，我让杨林弄死的是吧？哎呀，不是，这求我水火啊！这苍天有眼，苍天有眼，我张二厨艺终于能娶上媳妇儿了！张二厨艺， 哎，叫什么？ 怎么了？ 你小点声不行吗？ 就张二锤嘛，这神仙显灵，大好事儿，怎么怕人知道啊？ 怕呀， 啊， 怕呀， 干嘛呀？怕什么呀？ 我怕呀。 你怕什么呀？ 我怕你这解决了，围观群众都过来找我解决问题，我到时候我没时间关照你了，对不对？ 哎呦，这，您特地为我下凡的吗？ 哎， 您先解决我的问题。 对， 对吧？ 啊，要不然的话，我这不回去，我没法跟我师父。贪老人家交代， 对，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哎，聊聊你的问题吧。 啊， 我刚刚好像听，这个，你跟我师父求的是姻缘际会。 啊，对， 嗯， 就想求姻缘 啊。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说你这个什么样的不经历风雨，怎能像彩虹都见过？我爱说这文词， 听着都不像人话了，都 不定用着呢。 对， 嗯， 不知道搁哪。 你怎么还这么羞涩难耐呢？ 哎，您还是少说文词吧。 我这不是想起来了， 说普通话就行了。 怎么还这么羞涩呢？涩呢？ 我是这个一路都挺顺，就这个姻缘呢比较的辣手 啊。这个你等会儿 怎么了？ 你是不是切洋葱来的？ 没有啊， 这特别辣手啊， 这特别难，那特别辣手嘛。 那不叫辣手啊， 叫什么手？ 那叫特别的急火攻心手。 急手，可急着呢。 想，我看看啊， 嗯， 关于你这个第二春的问题啊， 对，什么关于我什么？ 是这样， 不要，关于我什么问题？ 第二春。 我一春还没有，我哪是第二春呢？ 一春在吉林。 我吃不是 推一春在黑龙江。你看看他都说了， 哎呀，就是大师，咱不说这个地理上的问题。 一春，你心态够好的呢，对不对？我瞅你这个饱经风霜的样子，你得40岁了吧？ 什么 四十了吧？ 没有，还不到20。 施主。你在我面前说瞎话也就说了，在佛祖面前怎么还能说瞎话？你是要遭到天打五雷轰顶的。 谁说瞎话？ 你20还不到， 啊，怎么了？ 我疯了？ 怎么了？我没说瞎话，打10岁我就长这样。 对， 过10年我还长这样。上回我跟我爹一块相亲去，然后人家以为我们是长辈组团来帮着相亲的，然后以为那个我爹是孩子他爹，我是孩子他大爷。嗯，这呀，说多了都，我不想跟您说这个，说多了都是泪，知道吗？大师，你帮帮我好不好？ 行，帮啊！这么着， 怎么着？ 咱俩啊， 嗯， 咱俩上寺外边说去。 干嘛寺外说？在这说挺好的，我这哭诉刚刚开了一个头，您让我说完了好不好？哎呀，这个事儿啊，不说则已，一说必须得说到底，我这心里才舒坦一点。 哎，是的，那咱上外边找一舒坦的地儿，对不对？那外边找说，你想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啊？ 干嘛？干嘛非打断我的思绪？那么不好发挥了，一会儿怎么办？ 不是，刚不是说了吗？你像我这么神通广大又助人为乐的身份，我不能让太多的围观群众知道了。不然他们都来找我，对不对？你说这手心手背全是肉，你说我到底是咬哪边不咬哪边？ 不是，先帮我呀。 对呀， 不是先咬，先帮助我， 先帮你呀。 对不对？这样我也好回去跟我师父交代。 对， 那这样，咱出了寺庙，您听我倾诉，您可不许走啊！我这心事都没跟别人说过，就跟您说，我今儿我一股脑的，我就是掏心掏肺，打胃口里面翻得出来的热热乎乎的，我就哇，都交给您。 别，你忍着点， 都交给你。 不行不行，受不了受不了，你看。你放心，你知道吧？待会儿啊，咱俩远点儿，你爱怎么挖怎么挖，你别跟我这儿、就行了。 哎呀，神仙从天而降，说要帮你解决你最大的苦恼，这好事摊谁身上都得乐开了花了。然而呢，咱们这位所谓神仙呢，现在也有那么点自己的苦恼要处理。 我说施主啊，就你这段刚才就说过， 我想起了某一小细节，我给忘了。细节决定成败，我把我失败的原因那么一一的给您表达清楚，要不您没法帮我，是不是？我接着给您讲。 接着说，你接着说，接着说。小二， 哎， 给我续水。 哎，这个二位客官，下午茶时段已经过了，要不要接着吃晚饭呢？啊， 这个太好了。这个一下午啊，哎呀，给我喝的呀，喝的我这个一肚子的水呀、 不是大师，咱不刚吃了午饭吗？怎么那么爱饿呢？不是说天上一日，人间十年吗？您在人间这待一下午吃这么些，您要上天，您这天天您这吃得饱吗？ 那可不，我这好几天没吃饱了 啊。你这个级别的神仙都吃不饱饭了？ 不是，他这个，哇、这个施主，这不都因为你吗？ 啊， 我来的那么突然，对不对？我也没赶上那个天上的饭点儿，对不对？我 天上也饭点 儿。你天上你我们这神仙我们也一天三顿啊，早上起来豆浆油条煎饼果子， 我们也差不多呀。这您赶紧吃，您吃，哎，想吃什么您点什么，哎，吃饱了蓄足了法力，您来帮我好不好？ 这还差不多，是不是？我容易吗？我听这么多失败情史，就为了骗这点吃的。 啊，您说什么？ 我说呀，这个我听这么多失败情史，就是为了能多让你吃点心里的愉悦。 说的倒是人话。 哎，反正我就这么着吧。小二， 哎，来了， 有什么菜赶紧啊！我这人不挑食啊。 那先给您来点素的啊，行吗？这肉菜他做的慢。 你这个，我是一神仙，我能吃素， 不是 吃 肉菜慢，肉菜慢， 哦慢 啊，是挺神经的。那个，您放心，就参照中午的标准给您做啊，总部。 您中午吃的就是大肉，您晚还接着吃，那济公师傅他老人家责怪您怎么办呢？ 这个，你说这叫什么话啊？对不对？你说出这种话来，还要好意思求师傅我给你找春天吗？对不对？我师傅当年给人办事的时候吃什么？看过《济公传》？《济公传》看过没有？ 吃海参，拿手抓海参，我 看，对不对？ 对， 海参 呢、啊？咱这不是没有吗？ 蛏子呀， 委屈 小龙虾，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哎呀， 其他们这帮神仙上了海味了， 扒海参， 瞧下面咕嘟豆腐， 走！哎呀，怎么回事？ 你瞅瞅，你中午给我吃的 这不没有嘛？这您委屈一回行不行？ 那你稍微委屈点啊！肘子得炖六个。那个，这人呢得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命运。 我有。 感谢命运干嘛？ 感谢神仙。 不对，感谢周子。 哎呀，我老感谢肘子干什么呀？ 反正你想想，就是。抱身鱼翅的给我还回来了。 知道，这样趁着这个菜没上啊，我接着讲我的故事。 哎呦， 我接着 讲这翻来覆去的，我都会背了。其实你压根也没怎么相过亲，不就是失败一两次吗？有这么一句老话， 怎么说的？ 失败是成功的母亲。 啊，对，有 对不对？你得再接再厉。 那我现在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我知道，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您怎么那么爱唱啊？ 我爱唱啊，这个。 我知道。 在我心中， 哎， 曾经有一个，你知道吧？ 我知道，有一个梦，有一个梦。我也有梦，我也想早点能成亲。但是我现在不敢去了。 你就有心理阴影。 对， 你不看我以前遭了什么罪，你知道吗？我这天天的，我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被那灵隐寺的和尚不待见。 大师，没有调也可以不唱， 那有板， 板也可以。 不待见，我说什么了我？ 哎呀，那大师啊，你这身份他们也敢不待见你？ 可不是嘛， 咱好好说话吧。 我说这么一个过程，哪个神仙，那不是经历千难万险，才最终得到的？我也不例外啊。那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 此 是 我知道， 是想过去看今的我此起彼伏。 大师，您离了东北小品也活不了了。我跟您说点正事啊，就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您的高度吧，您这行了，我这心理阴影始终又迈不过这坎儿去呢，您说这怎么办呢？您怎么能给我解决了？ 说正点，怎么着能把你心理阴影解决？你自己想想。 我解决不了，我扛了十年了，相亲失败呀，它只不过是一次导火索。 我告诉你怎么解决。你这么想，你扛十年了，你是不是你心里有阴影？对吧？你都扛十年了有阴影，那你就不如选择再多扛二十年。对不对？ 什么意思？ 你到时候你就四十了。 对 啊。哎，不对，四十多了，对不对？但这个，这你看啊，你看啊，我这么年轻，长得跟我十岁的时候差不多，对吧？你四十的时候，你一看，哎，我十岁的时候也长这样，你心里是不是就高兴了？ 那倒是，我还得再等二十年呢。 人生贵在坚持啊！ 我能坚持，我春天坚持不了 啊， 二十年后。我都想我怎么度秋天了，知道吗？我这不行，等二十年还用您呢。 哎呀，那就只能是略施法术给你改头换面了。 这个好，这个好。哎，可是我要变样，我不爹妈认不出我了怎么办？ 没关系，那就怕什么的呀？ 啊， 我下手轻一点 啊， 保证让你看的这个又年轻又不会让别人这么着。我外边给你找一人头去，是吧？把你人头 砍我枪子上，没听说 一怼。 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你就赶紧现在咱就小手术小手术，你现在动手好不好？ 哎呀，这个 啊，着什么急嘛 啊，我还没吃饭呢， 赶紧吃。小二上肉菜、 哎、 上肉菜。 好嘞，这就给您上菜了。 大哥不是这个大师，您吃的怎么样？ 怎么改了平辈儿？ 大师，您这法力恢复几成了呀？ 这个差不多有五成吧。 这么慢？ 你着急，我这我运功给你弄弄啊！ 大师，您老搓手，你干嘛摸我脸干什么？你 别说话，有什么感觉吗？ 大师，您这汗手。 走，让你感受。感到热度了吗？ 给划一堆汗，感受 吗？哎，证明有效了。 你摸一下我脸，我返老还童。 那这是一开始，你等我功力恢复到十成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那您赶紧接着吃啊，接着吃宵夜，恢复法力。明天我以崭新面貌迎接新一轮的相亲，最后一次咱就成功了。哎，后天我就提亲，大后天我就拜天地， 别说了， 然后大后天我就抱孩子，然后 你那叫两头忙，你太着急了。 那怎么办呢？ 你呀、啊，这个，咱们老话说什么呀？叫欲速则不达。哎，你这个一点这个耐性都没有， 什么意思吧？ 哎，这个。这个宵夜这个提议倒是不错，但是今天吃的有点多，算了吧。我看他是彻底上钩，这事儿得细水长流先吊着。我的意思就是今天就到这儿吧。 啊， 明天早上七点咱们准时准点准点准时。 干嘛呢？ 在这儿相见 啊。 吃完早点我继续给你发功，到时候你可别不来。 我 这个功力 啊 已经现在渗透到你的五脏六腑十二指肠了。 十二什么？ 十二重楼了。 哎，对 啊，这个如果我要是不全部施展出来，那个后果 不用 是很严重。 不用后果，我肯定去。 好嘛，说是帮助，怎么最后还听了点威胁的意思？所以说呀，诈骗手法呀，真是一环套一环，让人来不及去细想当中的破绽呢。不过呢，您也别急，该来的呀总会来。 哎呦，这烧饼还真不错，肉还挺多呀。 大师，这叫肉夹馍，西北的名吃。 哦，我是不太熟悉那边的业务。哎呀，这个 可以理解啊。大师，您吃饱了？您吃就是您吃饱了那个什么，您的那个 什么时候再给我发一发工号？ 他这个事儿啊，不能着急，对不对？你今儿洗脸了没有？ 我什么？ 洗脸？ 洗了，洗了，洗好几回呢。 但是吧，这个我昨天晚上啊，我是思前想后啊，这个觉得返老还童啊，不能完全治得了你的心理阴影。 你还怎么给我治？您说一说。 我得在你的人生路上给你制造点障碍。 啊？什么意思？ 比如停止返老还童的操作。 这不行不行不行，您这只能加重我心理阴影啊。您不说了吗，发功不能停啊，发功不能停，要不然出大事嘛，对不对？ 没事没事没事，顶多就是让你比现在看起来更成熟一点。 不行不行不行，大师我求求你了，您先帮我返老还童了，然后再给我制造人生障碍，成不成？这样这有点新鲜感，您老让我在阴影里边起不来，这不成啊。 我怕万一碎了你的愿，这人生越走越窄，对不对？以后万一你吧唧摔一跟头，脑袋扎痰桶里了，你头都起不来了。 不至于不至于，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好不好？咱把眼前的事儿解决了行不行？ 哎呀，你既然你这个这么诚心， 嗯， 那我就接着给你发功。 哎 哎，不过这个 又不过，你要想什么呢？ 是这样，我发功把人间的运气都转到你身上，别人怎么办呢？对不对？你总得付出点什么吗？ 付出什么吧，您说。 捐点香火钱。 香火钱，行行行， 拿来吧。 啊，多少？您说， 图个吉利 啊， 6800万两。 什、啊、什么什么，多按万？ 68万行吗？ 68万？ 68000？ 不行。 6800？ 嗯。 680两？68两总行了吧？ 那也多呀。 你想想，城南这个张员外啊，想不想捐个1800两的，求个童年再生？ 想啊。 为什么没成功？ 为什么？ 因为他跟你不一样，他没有缘分呢，他没碰上我。 对对对，缘分可遇不可求嘛。68就68，好不好？我回头给你拿钱。 哎，二锤来，把脸凑过来。 三儿啊，完了 啊， 吃早点呢， 这一块吃点啊。你， 哎呦，胖着了你啊。 行吧，头 几天没见呢，你这都是啊？ 大师，这位是谁呀？ 啊，我是临安城的衙门里的捕头，大家伙呢都叫我邢捕头。 那对你对，瞧你们聊的挺好的，我先走了。 哎，三儿留步，别愣着了，早点也吃过了，咱们走吧。 哎，不是我这，哎，我不是怎么他顺了，我不顺了，你这边也行，反正早点吃完了呢。 哎呀，说这世上真的有神仙吗？可能啊，你会说有，我会说没有。不过呢，这些都不重要。神仙还是妖怪，并不是被骗的真正原因。人们心里的这个软肋，被人利用了，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所谓，偶有失败留阴影，欲藏于心都难平，无限放大不可取，自我疏解才是真经。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笑着奔跑，一片失去。